走以后，你有没有为我掉过眼泪呢？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，你这种人怎么会哭呢？我走以后，房间的小花你浇过水没有？不要每天抽烟喝酒，记得照顾好我的小狗。算了吧，这些事啊，我为什么还要挂念呢？以后会有更好的人出现，他会替你照顾我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活，我再也不哭了。反正我这么一个人，你也不会对我留念的。我只能远远的看着你在夜里逼迫自己痛苦的喘息。爱总是无法预期，无能为力，只能把自己抱紧。说出口的事情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，怕你每个翻身醒来之后找不到我，会像以前一样的着急。我只能傻傻的等着你，一次又一次相信你就先任性。当爱的航班开始飞行，注定和地面失去联系。来不说出口的事情，其实我真的好爱你。可惜缘分这东西，上天早就注定，只能你会在心底，你想要远离。这些事啊，我为什么还要挂念呢？以后会有更好的人出现，他会替你照顾我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活，我再也不哭了。反正我这么一个人，你也不会对我留念的。只能远远地看着你在夜里逼迫自己痛苦的喘息。爱总是无法预期，无能为力，只能把自己抱紧。从来不说出口的事情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，怕你每个翻身醒来之后找不到我，会像以前一样的着急。只能傻傻的等着你，一次又一次相信你就先任性。当爱的航班开始飞行，注定和地面失去联系。从来不说出口的事情，其实我真的好爱你。可惜缘分这东西，上天早就注定，只能你会在心。想要远离。